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俄罗斯联邦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进行历史性访问五周年，俄罗斯的电视窗口报17号刊载了腾达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小组负责人格纳季·阿斯塔赫夫的文章。报纸登出了金正日同志的照片。